下就是有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前面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一章一到第九节，我们一同齐心来读，一二三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大的儿子约拿，说：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观看，因为他们的祸打到我面前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西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法见到一些喜欢要往他西去，他就给了选下三鸟孩要与强人同往他西躲避耶和华。然而耶和华及海中起着大风，海就狂风大作，甚至于是我的海，水手便惧怕，各人哀求自己先神。他们将船的货物抛在海中，为要使船倾斜。约拿已经大大沮丧，正坐睡睡。船长在那里，他说：“你这沉睡的人啊，为什么起来呢？起来，投靠你的神，万神的神救灭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”船上的人便起说：“来吧，我们一起。”看见圣灵和灵到我们祭司身上的缘故，于是他们七千七千约拿来。众人对他说：“请你告诉我们，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？你以何事为耶？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一国受哪一族的人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的神。”感谢神，愿他祝福读他话语的美国弟兄姐妹，把时间交给牧师。 感谢神，刚才听到 Peter 的好消息哈，真的是好消息啊！我们看到年轻的年轻人能够找到合适的伴侣啊，特别是在主里面的伴侣啊，能够一辈子的时间来彼此相爱。我知道 Peter 也已经正在上这个婚前的辅导训练哈，就是这个 Catholic Church offer their premarital counseling to the end 哈 ，so it's very wonderful good news to us 啊。也听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是爸爸弟兄哈，他们明天不需要开庭，不需要出庭哈，他们这个车祸的这个 dispute 已经解决了哈，保险公司已经帮他们处理好了啊，已经庭外和解了，就不需要出庭啊，就是不用再面对这些赔偿的事情。我们感谢神啊，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还有上礼拜特别重要的就是礼拜三的晚上啊，就是钱妈妈因为这个肺部发炎 pneumonia of Grandma Chen, she was sent into ICU 啊。At that time Wednesday night we have prayer meeting here 啊，就是礼拜三晚上我们这边正在祷告，那钱妈妈正好送进这个加护病房啊。那玲玲那个时候就哭得很伤心啊，几乎神就要接钱妈妈回天家去了。我们去医院看她的时候，就是气喘不过来，然后这个心跳啊 ，the heartbeat 啊，掉到四十几下而已啊。我们正常的心跳是七八十嘛，她的心跳只剩下四十几，等于说心脏没力哈。如果你看到那个显示的 monitor， 她的心跳就是没有力气啊。我们看，如果心跳跳不起来，人就走了啊，所以。我们都做好最后的打算跟准备，好，没想到第二天，哇，钱妈妈恢复过来，而且肚子饿了，啊，待会儿给各位看一个 video 哈，她肚子饿了，肚子不仅饿了，她还点菜，她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要吃，啊，医院的什么果汁我都不要吃，啊，自助餐才可以，啊，我只要吃鸡腿，我要吃米粉，还有一些青菜，好，后来我们就真的去 buffet 啊，我们几个。弟兄姊妹就去 buffet 啊 ，Chinese buffet 买他喜欢吃的米粉啊、鸡腿啊、青菜啊，吃得很开心啊，他就恢复元气了。所以我们线上感恩啊，上帝垂听我们祷告啊，so we keep praying for everyone 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。主是的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拯救了钱妈妈的性命，也让玲玲能够经历神啊，看见神，你是垂听祷告的神啊，你也让爸爸弟兄啊不需要再出庭啊，主你就。解决了这个车祸的这个纠纷的问题啊，显明主你自己是信实的主，我们也为 Peter 跟陆琪他们 已经接受这个订婚啊的决定的邀请，我们献上感恩啊，为他们啊为预备明年的婚礼啊，他们之前所有的婚前辅导的预备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面前啊，让他们真的是能够彼此相爱，在主里面彼此扶持啊，成为一个荣耀神见证神的婚姻及家庭。带领我们下的时间，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从这礼拜开始，我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信息，提到了有关于呼召，提到了有关于使命，提到了我们要如何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哈。那看到这个题目，各位可能觉得说啊，是不是有点严肃哈？啊，其实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。啊，若不是神主动透过一些人传福音给我们，无论您是在香港，无论是在国内，或是在台湾，或是各位来到美国北美之后，有人传福音给你，是神主动来呼召你来跟随他。可是不只是我们得救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还继续的被神所呼召，完成神所要我们所达成的一个使命。我们说 Great Commission， 一个大的使命啊，还有文化的使命。那什么是你的呼召呢？那如何成为主的一个门徒呢？虽然我们在座当中有许多是年长弟兄姊妹，深夜给你们有一个独特的呼召，无论是年长的、壮年的或是年幼的。最近我听到，就是我之前在我们当中的这个陈弟兄伊娃他们夫妇，他们原本搬到 McKinney 去嘛，他们在那边买一个很好的房子，一块地，旁边还有一个水池哈。也预备在那边要退休养老了。可是当他们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加州，他还有两个儿子，有四个孙子，因为没有人带领他们去教会，没有人陪伴，没有人带领他们，所以他们可能决定要暂时放弃这边退休生活，要搬回加州去啊，为了要带他这个四个孙子孙女能够一起去教会啊，因为如果他们不回去的话，他们的父母不会带他们去的。所以对这位老夫妇而言，他们有一个呼召，就是我要带领我的下一代、我的儿女、我的孙子孙女来认识神，这是他们最迫切的呼召，以至于他们暂时放下他们退休的生活。同样，我们在座弟兄姊妹啊，你的工作，不论你是在学校里面、在公司里面、在你的职场里面，神也给你一个呼召、一个使命来服侍他。甚至小朋友啊，那今天我们这一班主日学读到First Samuel talk about God's calling to Samuel 啊，这个小小撒母耳才12岁，神在圣殿里面就一次、两次、三次的来呼唤他、呼叫他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小朋友啊，他们可以听得见神的声音，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啊。去年我们美国母会啊，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啊，当主任牧师在呼召有没有人要认识耶稣、要接受神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人走到台前来。啊，人家说你懂吗？你7岁，你懂的福音吗？啊，所以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给他信仰的一个栽培造就，确定他明白福音了，他得救了，他认识耶稣了。啊，之后就为他施行这个全身的敬礼。这个小朋友7岁，他也可以重生得救。啊，所以无论年幼的、壮年的、年长的，神都呼召我们。啊，问题是你的 calling 是什么？你的 mission 是什么？你的 mission field 在哪里？你要如何来完成你的使命？你是主的门徒吗？你跟随主吗？啊，那未来这个月我们就透过短短的一卷书信哈，就是约拿书在旧约里面啊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书信，我们来看神对我们的呼召，交给我们的使命，以至于我们成为跟随主的门徒。首先哈，我们来看一开始这段经文，约拿书第一章的第一节，其实它这个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是一个动词，就是 be 动词 be， 或者说被翻译成 come 啊，之后跟随的 the word of God 啊。我们想到这个 be 动词，如果加上一个主词就是 I am。如果提到 I am 这两个字，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哪里提到 I am？当摩西在旷野里面看到燃烧的荆棘，就听见有话语对他说，摩西就在旷野里面遇见了神，摩西不知道这位神叫什么名字， 这位神就告诉他，我的名字叫做什么 ？I am， 我是。好，这就是整卷书信约拿书第一个字就是这个 I am 的 am， 我是。那这个主词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话语，这位看不见的神，我们怎么知道他存在？直到 the word of God， 神的话语向你显明，神的话语彰显出来，神对你说话。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，在约拿这个时代，那个时候是北国啊，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国家也有许多的腐败，神在那个时候对约拿说话。我们的神是会说话的神，他不说废话啊，他也不延迟他的说话，他在最及时的时候来说话。最直接的翻译就是 Now the word of God come to Jonah， 在那个时候那个时机神要说话。各位可以掌握到这个时机这个时代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吗？所以神的话临到我们看不见的神，他的话语是长存的，他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，他的话语临到你，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微小的声音。刚提到了 First Samuel 撒母耳记上微小的声音来呼唤你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就让你接电话啊。有的时候你接到电话你不想回，因为可能是广告电话。就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神的声音，什么是人的声音。神主动向我们说话， God speak to us by himself， 神主动对我们说话。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Jonah。 你希望神对你说话吗？你希望神向你显明他的心意吗？好，约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？神的话临到了这个叫做约拿的人啊，他是亚米泰的儿子，他们住在一个小城里面，就在加利利的小城里面。这个城其实距离耶稣所成长的拿撒勒不远啊。约拿这个名字 ，the meaning of Jonah of Hebrew is dove， 就是鸽子。他父亲给他取名叫做约拿，约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鸽子啊，天上飞的这鸽子。各位想到鸽子就想到什么？啊，圣灵。还有呢，鸽子是做什么的？ Messenger， 它是传递信息的，是传递一个好消息的。也许他的父亲希望他儿子成为一个传递信息者，给他取名叫鸽子，要传递一个信息，传递一个好消息， Good news。 的确我们看见神要约拿传递一个信息，但是这个信息是针对尼尼微城的，是一个审判的信息。神对约拿命令了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神第一个命令叫他起来，起来 ，stand up， arise， 起来，然后呢，去到尼尼微这个大城。尼尼微在什么地方啊？今天来看，尼尼微就在今天的伊拉克的一个尼尼微省。他当时是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，他说这个城是一个大城 ，the great city， 多大的一个城呢？有没有上海？有没有北京这么大？有没有华盛顿 DC 这么大？他说这个城哈、啊，之后如果看，这三天才能够走得完。好，那一些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来估计啊，这个城、这个首都有1900 acres， 1900 acres 不知道多大哈，我们这个母会大概有9 acres， 我们这块地啊，他那个城这个首都有1900 acres。 那约拿后来花了三天才走完，后来你要考古学家来量，他四边总共有96公里啊，这么长啊，的确是一个大城啊。神呼召约拿要对这个大城来说话，好像对今日的上海、北京、台北、纽约、洛杉矶Dallas 来说话一样。你要说什么话呢？ To cry out against it， 他传讲的一个信息是要来敌对他们，针对他们，他们的邪恶已经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位无所不知的神，无所不在的人，知道这个大城虽然繁华，虽然富裕，虽然强盛，我们知道后来亚述帝国强盛到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，在主前722年啊，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前大概750年左右，所以约拿出现到30年之后，北国以色列就被这个以尼尼微为首都的亚述帝国给灭了，所以尼尼微是什么？是他们的一个仇敌。神呼召约拿要到他们的仇敌敌国去宣讲一个信息，是一个审判的信息，因为你们所行的恶已经被神所看见所知道，神再也不能够容忍。所以尼尼微这个城是不讨神所喜悦的一个城，这里面人的作为是不讨神所喜悦的。如今我们看见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大城，北京、上海、台北、香港、Washington DC、 Dallas、 New York， 这些城是讨神所喜悦的吗？神要对如今的世代说什么话呢？所以神的命令下来给约拿这个人，要来传讲属神的信息。那约拿怎么回应呢？如果你是听到神告诉你，呼召你到一个敌对的国家去传讲一个审判的信息，比如近日美国可能跟一些国家敌对啊，可能是叙利亚啊，可能是俄罗斯，可能是伊朗，可能是其他敌对的国家，神派遣你去一个敌对的国家要宣讲一个审判的信息，你要去还是不去？如果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你愿意去，但是也许你有你的矛盾，你有你的考虑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约拿的矛盾，约拿的挣扎。约拿有没有顺服啊？他怎么样呢？之前神告诉他起来去尼尼微，是往北啊。他们我说住在加利利这个地方，尼尼微城要往东北，今日伊拉克这个地方啊，大家可以了解那样的地理位置。以色列在这里，它的东北方，啊，伊拉克这个地方要往北，可是呢，它却怎么样？它起来了，可是它却往相反方向去的。它要逃往他施这个城镇，为了要逃往，要躲避耶和华的面。各位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矛盾啊。刚才我们看到他自己宣告，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海的神，但是他想，我想要逃避耶和华神。你觉得我们能够逃避得了神吗？能够到一个地方是神看不见我，听不见我，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们可以逃避得了神吗？常常我们想逃避神啊，这个上帝好像要求我做一些事情是我不喜欢做，我不愿意做的，我要逃避他啊。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，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躲起来， They hide themselves, Adam and Eve, like Jonah, Jonah like Lamb. 你会发现我们人，当我们想要离开神背逆神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就是想要逃，逃得越远越好，逃到一个地方没有人认识我，逃到一个地方没有教会，没有基督徒，最好不要有人来打扰我。约拿起来了，他逃，但是他逃往相反的方向。你看，神之前告诉他命令，去起来，去尼尼微城，对他们说神要你说的话，他正好选择相反的，他起来往南部走，他要下到九帕的地方。他找到一个船，他走海路哈、啊，他走海路，然后呢，逃往他施，他还自己付了船票，他是付了代价要逃避神。你发现许多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我们付了许多代价想要逃避神，我们花了许多钱， 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，我们自己的享受，但是我们不要神，我们拒绝神，我们想要远离神，最好不要听见有关于神的事情，神跟我无关。 他付了船票，他要逃往他失去， 然后下到船舱里面，跟其他的一群不认识神的人，他想要远离神的面。神的呼召 God's calling， 人的逃避 Man's escape。 你觉得你可以逃避得了神吗？离开得了神吗？ 下一段 四到九节哈，我希望下个礼拜再谈啊，因为这个内容还是很多很长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对比， 就是一位不情愿的一个门徒， 因为呢说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那位神，他知道他是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，可是他是一个不情愿的门徒。我不知道你我也是否也是如此，当我们信靠耶稣之后成为主的门徒，主的百姓，可是我们成为一个不愿意顺服的，不愿意跟随的一个门徒，好像约拿一样，我们还是想要逃避神，我们还是想要保留哎，我自己一点点的空间，不不不，神你不要来 touch 我这一点点空间，我的时间，我的生活啊。也许我主日早上来到教会，可是一个礼拜周一到周六那是我自己的时间，上帝你不要来打扰我。我们是否某些时候在某些场地场合，我们也想要逃避神，希望神不要看见我们，不知道我们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非常的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这位神是鉴察人心，洞察万有，可是我们另外一面，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神，他是一个不放弃的神。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，我们这一个月来读约拿书，这位神首先他不放弃谁呀？他首先不放弃这个尼尼微城，这个罪恶之都，他不放弃。如果真放弃的，神直接一个审判下来，也不会有人警告你，不会有人通知你。但是神特别呼召了约拿，要来对他们传讲属神的信息 ，to be a messenger。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如果有人警告你这个地方有祸了，有灾了，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 weather forecast， 一个气象报告说明天这个地方会有好雨，可能造成山崩土石流，这是一个坏消息是吗？但是对你而言可能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你知道你就赶快逃，对吧？对尼尼微城而言，如果他们知道神审判的消息，他们会选择可以悔改。之后我们会继续读下去，神给这个机会让尼尼微城的人能够听见这个消息，能够回转跟悔改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不放弃的神，神不放弃这么多人，你所认识的人，你的父母，你的配偶，你的儿女，神不放弃这个城市，这个国家的人，即使那个国家目前正在敌对神啊，像某些穆斯林国家在敌对神一样，神并不放弃他们，同样神也不放弃这个悖逆的，这个不顺服的约拿，神仍然要使用他。之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到第二章，神怎么拯救了他的性命，再次的使用他，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。也许你我曾经错过了神给你第一次的机会，神要给你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机会，让你来回应他的呼召。我们看见约拿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在拿撒勒长大，他回应了神的呼召，来他一生全然顺服神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那是谁啊？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个榜样。这边有一个悖逆的约拿，可是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，神自己所拣选的神的独生子耶稣是全然的顺服，以至于神使用他拯救了所有愿意相信的人，愿意悔改跟随他的人。你是怎样的一个门徒呢？你是一个不情愿的门徒吗？还是你是一个 顺服神、信靠神的人，以至于神要使用你，要呼召你来完成他的使命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公司，在你的学校，在你的家乡，在你的社区，来完成他的呼召。求神帮助我们听见我们的呼召，也愿意顺服神给我们的带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是的，我们在未来这一个月这一系列中来提到神给我们的呼召，给我们的带领。主，知道我们常常有许多的矛盾，像约拿一样，我们许多的犹豫，到底要做不做，要前进要后退。主，你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，你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。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有些是母亲，有些是父亲，有的是祖父，有的是祖母，有的是为人的儿女，有的是配偶，有的在公司里面，在学校里面担任一个工作。主，你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？你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主，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主，帮助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不仅是明白你的心意，也愿意来顺服你的带领，即便会遇见许多的艰难，即便让我们可能觉得很不舒服。主，但是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呼召我们，就必赏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、权柄、能力，能够完成主你要我们完成的这个大使命。谢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